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今天我们录音的场合呢，很难得是两个人在同一个场域一起录音，反而有点紧张哎。 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好像也都是这样录的， 第二季都是这样录，第一季、第二季都是这样录，然后从第三季之后开始使用 Skype 录音，就可以远端进行录音。然后前面呢，希杰用一个很烂的麦克风，导致前面几集的音质效果都不好。后来就调整回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录音了，好奇妙的感觉。所以希姐最近还好吗？ 我要跟观众朋友还有维刚说一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 我又感冒了。 哦，哎，今天那个天气又变冷了，又变湿了，那也在这边向听众朋友们说一声，一定要注意保暖哦，不要像希杰歪博士一样感冒咯。 Curry 是不是也感冒了？ Curry 吗？ Curry 对， 他在那个我们上一集聊完他是一个神奇射手之后呢，他就落赛了，他对了那个湖人队，洛杉矶湖人，洛杉矶湖人队本季大概输了50场，然后那个 Curry 的那支队伍叫勇士队，大概本季到现在赢了50几场，一个输了50几场的球队，一个赢了50几场的球队，然后对战，然后赢了50几场的那个球队输了，而且 Curry 投十中一，投十中一，他平常都是投十中九，然后那天的比赛是投十中一，大概也是感冒了吧。哎，其实、算了。 你想笑什么？ 其实我最近很想酸一个事情。 酸来听听。 就我今天看了一个影片，是那个 Curry 呢，本季很喜欢在中场的时候，中场就是还没有过那个半场就投三分，人家都是站在三分线后一步投三分嘛，他是站在三分线后好几步投大号三分球。然后我今天就看了一个影片，是本季2015-2016这一季 Curry 投大号三分球有七次大号三分球都命中的记录。那以这个影片来看的话，就是投七中七，所以我可以推论出 Curry 本季大号三分球的命中率是100%，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啊。 为什么不是？那个影片七个大号三分球全部都投进啦， 全部的数据吗？ 我不知道，但是就影片看 他平常练习的时候没有那样投吗？ 我不知道啊，反正影片七个就是中七个，所以他大号三分球的命中率就是100%。 影片中的大号三分球命中率的确是100%。 实际呢？实际 你去调查，不是我的事。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是100%啊。我从 算谁？你直接 我从影片上看到就是100%啊。 影片 七个中七个啊。 你影片当这句， 我有说错吗？ 那就有一门学问， 嗯， 这我自创的名字。 好好，请说。 叫做我把这个名字叫做圣经先决论。 圣经先决论还有点老舌呢，怎么说呢？ 就是你知道圣经这一本书嘛，旧约新约， 对， 一直到西元不要，反正西元初几年呢、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一开始大家看嘛， 嗯， 那可能就会觉得各有各的解读的说法，就很乱呢、所以马丁路德他就做了一个运动，主张以经解经，就是你以圣经里头的东西来解读圣经里头的其他东西，但是呢 就对不信宗教的人来说，这出现了什么问题？不信宗教的人会拿牛顿力学，会拿量子力学来 argue 你啊。但是你又能、你他又对方基督徒又会拿圣经来说，这是这样，他又把这个当做绝对的。 他说我有所本啊，我的本就是圣经啊。 对，你现在犯下的那个问题就在于，你把那个影片当圣经了。 哦， 你懂吗？ 圣经先决论，可是你可以说我错吗？我那影片就是头七个中七个、啊， 我觉得我没办法再跟你沟通，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的，不是只有圣经。 哦 OK， 哦，好啦，好啦，啊，反正我就是想要酸某一个人啦、啊。 到底是谁？我很好奇。 就新科立委啊， 他发生什么事？ 他 举了什么例子？ 他就说那个台中火力发电厂啊。贡献的那个 PM2.5 啊，高达 34%、对中部的影响高达 34%、然后它的分母呢是一个报告上面所出现的 PM2.5 的排量、分子呢就是台中火力发电厂产生的 PM2.5 的排量，所以就是 34%、这跟我看那个影片头七中七是一样的。 欸、可以讲具体一点， 就是那个分母啊，事实上只是工业的 PM2.5 的排量、但是事实上还有交通啊，还有人会呼吸啊，还有汽机车啊，还有 它分母不是总的， 分母不是总的啊，分母是那个表上面的工业的、 就好像你刚刚的例子就是 YouTube 的那个影片 头七中七命中率 100%， 所以它本季大号三分球的命中率是100%。 哦，这样大家听得懂了吗？ 可能大家还是听不懂了，太难了。这个高级酸欸。 我最近跟一些很多人接触，我有一个心得欸，我觉得我们都把自己想得太笨了。欸，真的很多人数学极度不好欸， 数学不好人很多。 你知道我女朋友，她竟然99乘法表五以后的没办法背了，像我们那样熟练。 五六， 三十啊， 七八， 56啊， 哎，厉害哦！ 但是他会想很久，直到最近我一直逼他背，才渐渐的有好转。都几岁的人了？ 可是99乘法表好，有什么用？ 没有用， 不能当立委啊。 可是我觉得他打麻将的时候，每次都输钱。 是有原因的， 也许跟这个其实有点间接关联，我猜。 好吧，啊，大概就这样，第一段哈。 啊。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希杰。 第二段我们要讨论的呢，不是那 你先说不是什么？ 不是 Curry 头七中七。Curry 的话题已经在第一段结束了，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把 Curry 的话题延伸。 好，怎么延伸？ 刚刚你说到 Curry 头七中七嘛，你凭那个影片里头，他投七个球中七个球，就说他命中率是100%，对不对 ？Yes。 我今天想要跟你讨论的是一个演员，他人生，如果你可能只到1999年的话，你看从你出生到看他1999年以前的电影，你会觉得这家伙演的每部片都很好看 哦， 所以你就会推论说他也是投机中机 啊、哦，就是1999年之前所拍的，假设16部电影好了啊、随便估算，16部电影，良片率、好片率。IMDB 的那个IMDB 的那个分数在6分以上，我就称它是好片。6分以上的这个片呢，刚好是16片中有16片，良片率是100%。以此推论，它终身的良片率是100%。 大错特错。 那现在是2016年，他又大概多拍了大概又多拍了20部电影吧，好大概啦。好， 嗯，我 良片率来到了多少？ 嗯，应该 40%。 Amazing。 所以他后来拍的片都是烂片。 我稍微看一下哈，严格上来说啦， 嗯， 我觉得他大概是2006年以前的电影还不错， 嗯， 然后2006年是一个分水岭， 他生病了。 不是 感冒了。 不是，他跟老婆离婚，哦，然后 娶了新老婆。 好像不是，因为然后就是钱给一些给老婆， 啊， 自己， 对对对对， 自己出现一些财务困难，然后变成是来者不拒，什么片都接。 嗯， 诶，大家应该猜出来是谁了吧？ 如果我这一集不把这个人的名字打在标题上，大家猜得出来吗？可是我还是会把名字打在 reference 上。 嗯， 那怎么办？ 不能，你点点点点点，叫什么？ 叉叉叉叉凯基。好，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说谁吧？ 对， 叉叉叉叉凯基。 好，哎，这家伙，我跟你讲，因为他在，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可能在2006年以前，他的片我都有看过嘛，那我都觉得很好看嘞， 嗯， 像什么变脸啊， 啊，变脸，嗯， 还有那个惊天动地60秒、啊， 偷车的片， 欸，我都觉得很好看啊。结果呢， 八厘米我推荐给我女朋友看，她看完之后 哭了， 嘴巴合不起来， 哭了。 她妈妈问她说，你怎么跪在电视上，跪在电视前面，就太精彩了， 妈妈有神。好，但是我要跟你讲，她那个时候不要，后来不要发生什么事，一直到现在是2016，2015年，他有拍一部《末日什么来找的》，我看一下，《 末日迷踪》2014年， 2014年《末日迷踪》，这在这之后我就不讲了，《白幽灵传奇》，我在阿彩网上面看，还没看完就关掉了，我跟你讲，你看，一直到这代表2015年以前，我对他不离不弃，虽然我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坏了，但是我因为2006年以前，他给你的那个，就是你 好印象， 童年的印象太好了，嗯，就是你会对他，你不相信说，哎，这么伟大的演员就这样没了， 嗯， 你会每一次他出新片，你都会给他机会， 嗯嗯， 所以每次我都还是去电影院看他的烂片， 嗯嗯， 一直到2015年，我真的放弃他， 绝望， 真的绝望了，他真的不行了的，哎，最近好像要2012有个史诺登，对不对？ 嗯， 他会里头好像会尬一脚，哦，不知道， 只是尬一脚而已。不是关键角色 是吗？应该不是关键角色。 1234567890，第九位。 嗯，那铁定不是。 你知道那个我们去买一些食品， 嗯， 那个营养成分表的第一个表示那个成分最多。 嗯， 比如说我们买麦片，那它的第一项可能就是大麦，第二个可能是什么糖粉，好，糖，第三个可能是加一些奶粉。第四个可能就是加盐巴。 先讲第九个是什么？ 第九个是尼可拉斯凯奇啊。表示这部电影呢，尼可拉斯凯奇的成分呢， 啊，他已经没有主角的份了， 很低了。 刚刚我跟你讲说2015年的时候我看的那部叫做 末日迷踪， 不是，那是2014， 白幽灵传奇之绝命逃亡， 他在这部也不是主角了。 哈，他也就是说我该讲的还是像这个什么麦片还是健康食品， 嗯， 它已经是在那个垃圾食物，比如说炸鸡里面，这垃圾食物中排第九位了。 它算是配角一啊， 男配，男二， 欸，刘亦菲而言哦， 啊， 但这部片真的没有人可以把它看完，我相信，除了导演还有剪接师， 无奈 没有人 看完， 看完 对，预算是8500万美元， 还蛮多的，不如给我， 嗯，票房是。哎，欸，不错啦，总共只亏损了1亿多人民币， 一个多亿的人民币。中国的说法，上次说我们要中国人的说法，中国人一个亿 赔了1亿，啊，真的是非常令人遗憾。哎，欸，有些听众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在讲谁，就是这个烂片之王尼可拉斯凯奇，尼可拉斯凯奇。他的姓里面有科波拉， 这什么意思？ 科波拉， 波拉什么？ 科波拉是 美国著名的导演、哦、法兰西斯科波拉、 欸、这样讲我就听到了、嗯 欸、他有 教父吗、 教父教父、嗯、他是这个电影界的这个艺术界的这个前辈，他看到尼可拉斯凯奇变成现在这副德行，他是他的侄儿嘛，这个科波拉是他的叔叔，看到他的侄儿变成这副德行，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哦嗯、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上礼拜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有提到拿到小金人的里奥纳多迪卡皮欧回味了23年才拿到小金人，但是尼克拉斯很早之前就拿到小金人了， 大概什么时候？ 他好像是 奥斯卡嘛，你说奥斯卡 啊？对，奥斯卡的小金人。哦哦，在1995年了，距今21年前就拿得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哎，那铁达尼号是一九九几年？ 铁达尼号是应该是1999年吧？ 嗯， 所以在里奥纳多最红的那部电影之前啊，尼克拉斯凯奇就已经拿过小金人了。然后之后呢，他的备注栏呢绝大部分都是空白的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诶，那下一段我们要聊什么？我们是不是要聊一下他近几年的作品吗？ 可以啊， 还是我们利用休息的时间想一下。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希杰、 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尼可拉斯凯奇、 欸、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尼可拉斯凯奇，除了他前面的电影拍得很好以外，其实还有一段小小的感情故事 哦。我最喜欢听感情故事了、 欸、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还是小情小爱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是我高中的时候， 嗯， 高二的时候有一阵子很迷网咖、 哦、 一个 寒暑假， 嗯， 诶，那个时候就在网咖认识了一个姐姐， 哇哦， 我高二的时候她高大一， 哇哦， 她在那边打工， 嗯， 诶，可爱可爱的哦，有点像短发的蔡依林、嗯、 哇哦， 诶，所以那个时候呢，诶，我们 为什么我此时此刻看着尼可拉斯凯奇的照片呢 OK 然后呢短头发， 反正我们就是有稍微跟他搭讪一下、嗯、要了电话， 嗯哼， 诶，就是一伙人嘛，我们就一群狗票人一起去打电动的，所以大家都 也都认识他这样子。诶，可是很奇怪哦，那是一个姐姐，如果我是大学生，我看高中生我可能会觉得他是小屁孩，对不对？ 一定的啊，小屁孩。 诶，但是这个大姐姐啊，她每抠必接，哎，每次找他出去，他都会跟我们出去哦。 他是在大学里面没有其他朋友，是不是？ 我也这样怀疑。 那好，那是他就很乐意的加入你们的小团体， 对， 跟你们互动， 所以渐渐的，哎，就喜欢上那个大姐姐咯。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我其他两个同学啊，好像也蛮喜欢他的哦。像我这个人一样，都孔融让梨嘛，你也知道的。 听到这边，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哎。可是我还是想要去听一下，因为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呢，那个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尼可拉斯凯奇呢演了一部，我记得好像还是圣诞节上映的哦， 叫做《扭转奇迹》。 不是不是，是惊天动地60秒、 哦。天哪，《扭转奇迹》是一个浪漫的电影哎，它惊天动地60秒是一个偷车子的电影， 偷车子的电影，而且好像是在圣诞节浪漫的圣诞节上映的哦。 其实他们都是同一年的、啊、2000年 啊、对，2000年嘛、 嗯、 对对对， 惊天动地60秒偷车子的电影， 哎，所以我们就，我当然就问这个阿关姐啊，你们今天要不要去西门町看看电影？今天都是60秒。 嗯， 好啊， 有尼可拉斯凯奇哦。 对，反正我们就去看了。接着在西门町的时候啊，就走到西门町，刚到西门町，哎，我和他走在最后面，前面还有一些同学。哎，这个时候，这个大姐姐啊，突然抓住我的手， 哦，是牵你的手？ 对，这样牵，但是我马上就甩掉了。 哦，今天弄了60秒，你没有让他持续60秒。 对，我还问干嘛，然后他就指往后面指说，是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啊？ 蔡依林？ 不是， 拉拉， 天啊，叫到大陆去的那个。 叫 贾静雯， 贾静雯， 贾静雯跟一个男生走在一起，哎， 哦， 然后哦，我就哦，然后我就继续走，但是隔了很多年之后啊，跟感情比较丰富， 嗯， 所以稍微经验比较丰富，哎，稍微觉得说，哎，那个年代，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姐姐可能跟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蛮有机会的，以互动的关系来说。 嗯，但是你居然在今天弄那60秒的过程之中说了你干嘛啦？ 对对，我那时候还要装一下，好像自己很不喜欢他，男生嘛会害羞嘛，对不对？ 哦， 那个年代就是你知道那种男生喜欢女生会掐头，觉得男生爱女生。 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所以今天弄那60秒就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之后，交货期限也只剩下最我在念剧情简介， 反正就是小清澈时期的一个小回忆，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哎，我和尼可拉斯凯奇 的一段缘分， 对， 啊，这是孽缘啊！所以你对你每次看到尼可拉斯凯奇的电影的时候，是不是脑袋都有浮现这惊天动地的60秒？ 不是，是浮现2000年，圣诞节那天，还是圣诞夜忘了，那个时候。哎，的这段回忆， 对啊，就是那一段惊天动地的60秒， 剧情并不会。 我指着惊天动地60秒，就是那一个互动。 哦，对对对对对， 哦，是。像我个人就很喜欢看2005年尼可拉斯凯奇所演的《气象人》， 不记得演什么， 他演一个这个气象主播，然后他上班时数非常非常的短，一天只要上班两个小时。然后就是播报新闻，可是他不是地球科学系的，也不是大气系的，他就是一个很擅长在绿色屏幕之前讲解气象的一个气象主播，然后他的年薪就高达了好像几百万吧， 嗯， 非常非常有钱，然后但是他这么有钱，但他却有一个失败的家庭。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每次我这部片我大概看了十几遍， 哇 哦！我觉得非常好看，里面的主题曲也非常好听，然后里面还有射箭的桥段，就是尼可拉斯凯奇到了那个后期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郁闷，所以他就去买了弓箭，跟你的行为有点像哎， 嗯， 然后就在那边独自的练习射箭，来稳定自己的心情。哎，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看，也是我所看过尼可拉斯凯奇最后一部还能看的电影。接下来我又看了《关键下一秒》，不行，《无声火》。 哎，《国家宝藏》有没有看过？ 《国家宝藏》第一集、第二集就看。 第一集勉强可以看吧。 第一集 OK。 嗯， 第二集就女主角还不错。《无声火》哎，《无声火》好像有杨采妮。 有点忘记颜色。 反正有亚洲人。哦，特工联盟，但是特工联盟他不是主要的角色，他是老爹，大概是男二或男三吧。 魔法师学徒我分了三次才把它看完。 魔法师的学徒也是一部非常的让人傻眼的电影。反正后面的电影，非法入侵。 欸，他要演非法入侵 的爸爸， 没有印象了。末日迷踪，我去电影院看的， 然后有吐血， 冲着尼可拉斯去， 最后一次给他的机会。 嗯，其实我最后一次给他的机会是《白幽灵战记》，但我不是在电影院看。 哦，反正后面又烂片了。 对， 哎， 哎，所以我们刚才得到了一个希杰歪博士的高中时期的浪漫小故事。那你后来还有在跟这位大姐姐联络吗？ 啊，稍微这个解释一下，大三之后呢，高三之后呢，我就开始把重心转移到课业上。 嗯， 哎，我还高三之后我就是变都去 K 中心读书嘛，不再打电动。 嗯哼。 然后哎，但我那些小朋友们还是会哎跟偶尔跟他出去这样。然后有一次呢，我跟他，我也去参加，就是已经告诉我，就是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参加他们的回忆，活动， 嗯， 然后啊，他就跑来跟我说，哎，怎么那么久没看到你啊？ 怎么有洋葱，有洋葱的味道，那你怎么回他啦？ 我就说，现在 干嘛啦？ 没有，那时候。开始就是转，就说反正就是实话实说嘛， 嗯， 就说可以考大学啊，对吧、啊？嗯，最近过得怎么样？类似这样的，反正就哈拉一下，嗯， 好吧，那些年， 哎、欸，然后后来哎、欸，大学考就是考完了嘛， 嗯， 那我有一些朋友，当然有一个朋友也是分发到他那个学校， 有， 据说他大学时期啊都是单身哦。 哦 哦，对，反正就是这样。 现在还有联络吗？ 现在没有了。 啊，好吧，我们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们也沉淀一下。 有没有想哭啊？ 有洋葱的味道。 那我们下一段来听听维刚年少时期的荒唐的感情故事吧，讲一个可以讲的吧。 Never， 没那么荒唐的吧？ 啊，好。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希杰。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英雄旅程， 嗯， 然后我们的粉丝页呢也叫做英雄旅程，但是呢我们呢 都不是英雄， 我们又不是英雄，我们只是平凡的市井小民， 嗯， 但是 想改名了 那、也没有啊，就是为什么英雄旅程的故事总是能够激励人心，然后让人觉得很精彩，但是尼可拉斯凯奇的电影呢到了后期却都这么难看，是不是因为他后期的电影都没有办法满足英雄旅程的成分？随意举例，国家宝藏二，他的开头就是他跟他太太感情不和，然后他们就开始搜寻宝藏。我觉得出师无名了，就是怎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演一段他跟他太太感情不睦，那你怎么会认同这个男主角呢？就算他再怎么聪明很会解谜，但是你就会觉得是尼可拉斯凯奇悲惨人生之国家宝藏，因为尼可拉斯凯奇离过两次婚，你就会不小心把尼可拉斯凯奇在现实生活中的个性投射到这个角色之中。好，那再举你刚才说的末日迷踪这部电影，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呢？ 末日迷踪有遇到伙伴啊？ 有遇到伙伴。那他是一个正义的男主角吗？他是英雄吗？ 是啊。 他有很英雄吗？还是他也是一个 很英雄啊？ 哦， 他救了机上的人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他是个烂片？ 先搜寻一下他的片场。我印象中他的片场会让你有一种 110分钟 算短的片， 接近两个小时，不到两个小时 算短的片吧。 uh-huh. 就是你还没高潮他就结束了，然后好像有很多东西没有交代， 哦， 就是你真正想看的结局，他就没演出来。这样，你有看过这个烂片吗？ 我不敢看。 事实上，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是烂片，但是我因为我这个人标准比较低， 嗯， 我给他的评价是，这已经是尼可拉斯近几年来看最好看的电影了。2006年以后的电影，对。 Left Behind。 真的啊，这部也是有稍微股价。 他 IMDB 的分数是 3.1 分。欸，我可能听众朋友们不了解，但是我们真的很喜欢用 IMDB 的分数来。 你稍微解释一下 IMDB 的，我觉得 Peter 不知道什么是 IMDB。 IMDB 是一个电影资料库，然后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电影、微电影、电视剧、影视作品都在这个资料库上面有资料，那包含演员啦、导演啦、摄影师啦、工作人员等等的都会在这上面有资料。那这个广大的注册会员呢，可以去投票，就去投票。那以这个全世界这近100多年来的这个电影来说，一部好的、优秀的电影大概可以拿到8点多分。8.5分、8.9分，都很少了。8.9分的电影非常非常的少，几乎没有。好，那比如说《阿凡达》，可能《阿凡达》大概也了不起，就是个8分左右吧。好，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好， 啊， 以《阿凡达》来说，它的分数是7.9分。好，那比如说一些有名的啊，蜘蛛人啦，蜘蛛人大概也有个。 魔戒几分？ 魔戒啊，魔戒应该有7分以上吧。好，但是呢，烂片5分以下，我个人认为就可以称之为是烂片。比如《熊猫吉拉》，就是一些搞笑片，它大概就介在5分6分。但是因为它还是有搞笑的成分，而且它本来就界定成是搞笑片，所以它的评分标准就会自动的收敛在5分到6分之间。好，那低于4分以下的呢，一律统称是烂片。那这个4分以下通常就不是太有名的演员拍的，可能对亚洲世界的这个东方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可能压根也没听过演员。可是像尼可拉斯凯奇这么有名的这个演员，还拿过小金人的这样的演员，演了一部《末日迷踪》拿3点多分， 成何体统？ 这真的这是不 OK 啊。就像 Curry 一场比赛拿3分，他最擅长的3分球拿3分，就一样糟糕，大概就是这样。欸，其实我们好像尼克拉斯凯奇也没什么好吐槽了。 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分享了吗？ 分享什么？ 年轻的时候的荒唐事。 哦，年轻的时候荒唐的事，其实年轻的时候总是会发生一些荒唐的事。嗯，大概就是这样了。 好了。私底下私讯 FB 私讯吗？ 啊，好好，如果有兴趣的话再私讯，但是可能会已读不回。大概是这样。然后，欸，我这个礼拜周末呢会拿一组麦克风给鱼丸， 嗯， 然后他可能未来会参与我们的录音，大概就是这样了。好啦，那这一集大概就录到这边吧。 好，拜拜。 拜拜。